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。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，另外仲有啊神秘嘅， 喂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， 好神秘。喂，今集，今日嘅主要题目改下得意啲先，点得意法呢？不如回应翻大家啲留言啦，因为唔好成日次都系我哋噏晒啦，咁啊，今次特别玩一集，解答下大家一啲嘅话题。咁先讲一个先，咁啊，记得有位网友就讲过话，可讲多啲台湾经济嘅嘢，咁佢留咗几个问题嘅。我觉得咁讲经济咧，我觉得都系除咗我哋之外，都要揾位专家嘅。咁啊，郑汤嚟啊，咁啊，下次安排个时间同郑汤嚟，我哋三个再坐低再倾下台湾啲经济嘢啦。咁啊，亦都要回应翻少少嘅，因为我哋上次讲经济嗰集出个街之后咧，有好多人嘅意见咧都几有趣嘅。就扯到环保问题上面讲，咁其实我上一集咧喺节目上面都强调嗰样嘢，我哋上次嘅言论系主要集中净系喺经济上面所讲嘅嘢，我哋唔系话叫你唔好环保，已经讲过噶啦，冇人话呢个系社会嘅问题或者其他嘅话题，所以如果纯以经济角度睇就咁样嘅，因为呢样嘢讲翻少少嘅，我记得我读大学嗰阵咧，我都要读经济学噶嘛，必修科嚟嘅，我读政治系啫。啊，經濟學都必修科噶嘛！我大學教授當年有講，中國嘅經濟搞到咁差咧，喺二十世紀初咧，最大嘅問題咧，佢就講嗰叫孫文，即係我哋所講，即係孫中山先生啦。咁佢就話喺經濟嗰度講，就因為佢搞咗好多啲啊嘛嘅一啲事件出嚟咧，就令到中國嘅經濟咧就陷於崩潰邊緣啦。咁樣，即係呢個係就經濟學嗰位嘅教授講嘅。咁所以咧，呢个系两回事，经济角度讲一件事，同你社会学讲嘅另一件事。我哋唔系话完全赞成，净系顾经济唔理环保啊。咁我哋从来冇咁讲过嘅，环保都好重要。咁所以系要好多嘢综合埋一齐咧，去分析研究先去做一样嘢嘅。即系呢个喺度讲明先咯，大家唔好误会话我哋，哇见到钱就发神经咁啊！我哋唔系嘅，我哋做环保仲彻底得过好多台湾人添啊！ 系啊，唔系最主要就系我上次讲都系针对即系而家目前社会，即系台湾社会上边有啲人做生意系遇到呢咁嘅困难咁嘅问题。其实唔单止环保嘅问题，仲有啲譬如接单嘅问题啊、劳工嘅问题啊、人工问都有嘅。其实只不过我哋系针对而家我哋见到嘅嘢嘅状况，俾大家即系参考一下咁咯，最少。咁唔好有啲好针对性嘅话，妈哇点样？你哋又。有一个网友又话咩点啊？ 搬到工厂隔篱住啦。 啊，嗰样我哋并唔系咁嘅意思，即系我哋自己平时做嘅环保都好足添啦。讲真，系咪先？ 系，即系我希望听就唔好点讲啊，所谓断章取义，其实听一橛就听另一橛。所以我上次都好担心会唔会有人听咗之后就误会咗个意思。我所以我上一集已经好强调话，我哋用纯粹以经济角度讲呢件事，就系咁样嘅睇法。咁但系咧，整体社会梗系唔系咁简单，你唔可以单一嘅即系咩啊？单一方向做一件事噶嘛，乜嘢都你唔可以唔顾噶嘛。 唔系或者我哋可能将来讲一集专门系讲环保嘅嘢，其实都 OK 噶。其实台湾其实好多方面做环保系好唔错嘅，亦都有好多方面咧，其实都系不足嘅。即系我哋都可以去多啲去探讨咯。但系净系针对即系环保呢个议题咯，因为环保议题太复杂同太广泛。即系我嗰次反映咗个客嘅情况，就系因为佢冇得应变啊。即系你唔做就即刻封艇噶，即系捞都冇得捞嗰只。即系举个例子，譬如话如果台湾政府嚟讲，佢话好今日开始，听日咧所有嘅机车同埋所有嘅。即系用电油嘅车都唔用得，唔揸得， 净系用电嘅， 净系用电嘅啫。咁唔论你屋企有冇钱，你都要买部 Tesla 或者买部电动车翻嚟揸。如果唔系，你就唔好喺街度揸车，咁就唔环保。如果你继续揸就唔环保嘅，咁即系好多系好极端咯。你如果咁样，啲人即系受唔受得了先？即系突然间话喂，乜都唔用得，唔揸得，即系等于而家我嗰个客，佢话你唔做环保就冇得捞噶啦，即系封艇噶啦。咁你最起码都俾啲人哋一啲时间适应，或者点样去改变，系咪先？筹期都要钱，都要时间啦，系嘛？即系咁嘅意思啫。 老温个例子好好嘅，即系讲车嗰度。如果正头上次我哋讲系单以经济角度讲啊，咁我单以环保角度讲， 真系喎，应该将啲车全部 cut 晒啦， 转晒做电动车咯。我屋企嗰部而家我电动，我单车都系电动车嚟噶啦，已经，因为真系好好多嘅，即系冇污染。 但系每一件事你唔可以单一角度去睇噶嘛，即系唔系单一角度睇冇问题，你做出嚟你唔可以单一角度去做一件事。所以我哋上次用经济角度讲，咁下次可能用环保角度讲，再下次可能用社会角度讲，即系。每一件事有唔同嘅角度，然后综合分析先得咗个结论噶嘛。如果真系因为环保，我听日唔准机车行，唔准汽车行，仲社会大乱咩？系，即系呢啲大家都要即系注意下呢啲问题。即系今次唔系话特别为嗰几个留言而解释啊，即系都希望其他上次听完啲观众唔系好明，哇！呢条友真系见钱开眼啊，即系 吹水啊，游游花园啊，各样。其实讲到游花园，讲真，又话我哋冇准备啊，点样嘅嘢噶嘛？讲真，我哋都系自己本身有份工喺度做紧噶。呢其实我哋做呢样嘢都系兼职嚟做。你话好专业啊？我哋其实都唔系话真系专业到去边。 其实唔系兼职，冇收入。 冇收入噶，我做呢样嘢真系冇收入噶。 我哋分享我哋啲经验，系冇做功课噶。 系，基本上系咁噶啦。我哋只不过系讲我哋见到嘅嘢、了解嘅嘢，尽量分享俾大家。因为其实杰大，你仲未有呢、这个YouTube 上之前。你其实都好多嗰啲人留言俾你问你好多嘢嘅，你都希望 答 咧，系啦，你都希望可以利用呢个节目可以答好多嘢俾人哋，分享俾人哋知道更多嘅嘢。我哋最终目的系咁嘅，其实又唔系收你钱，又唔系收你月费，讲真系咪先？咁你讲到又话哇，你啊系唔够专业啊，冇做功课啊，不如接咗佢啦，点样点样？我都唔使咁要求嘛，系咪先？ 咁我就 我又冇逼你，真系一定要听，你又唔系嚟呢度翻学上堂。何需要咁认真啊？ 系、哦，我真系做晒功课、晒资料嘅时候，即刻啲人睇噶咯。 系啊，瞌晒眼瞓咯。 好啦，根据呢、這个讲，就系讲法例已经够啦。根据呢个第一章第二条第五节嘅附录三咁嚟讲，你估你哋仲睇唔睇啊？嗱， 我觉得可以做轻松啲嘅。咁相对嚟讲，我哋压力又冇咁大，系咪先？我哋做呢个网球，讲真，冇钱分嘅，其实一毫子都冇，只有付出。好似而家最近我哋仲谂紧点样去筹期咧，系咪整部机靓靓地拍靓啲嘅嘢？系咪先？搵好嘅环境， 时间好多嘢啦。而家如果大家睇啊，留意背景，其实你睇唔到背景已经整咗嘢。 系啊系啊。 但系呢度已经唔系之前我哋喺老温 office 嗰度。 而家系一个新嘅地方 嚟。系有一个新嘅地方，即系都摆好多心机落去，希望尽量做好啲啊。 啊，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即系继续支持我哋咯，唔好即系，我觉得留言俾意见系好嘅，即系尽量就系，譬如我哋有啲讲错咗唔啱喎呢样嘢，纠正我哋 OK 嘅，我哋可以接受。唔好有啲就话，吹水嘅，唔睇你啊，接咗佢啦，不如咁讲呢讲呢啲就冇乜意义咯。我觉得有啲有益处嘅建议会好啲咯。咁俾到我哋可以做得更好个节目，系咪先？咁譬如有啲人真系佢认为自己佢做功课好足嘅，或者点样好中意即系同人哋分享佢嘅资讯嘅，其实都可以同我哋联络。我哋可以俾个频道佢开个节目俾佢分享下都冇问题噶。你肯做就得噶啦，其实系咪先？你最起码你踏出呢一步，可以帮到人，系咪先？唔好要求有获得乜嘢，咁咪可以做咯，系咪先？你唔系话得个一口啊，挑剔人哋，跟住叫人哋执咗佢，咁冇乜意义咯，我觉得。 不过老威可能少睇啲网络留言啊，咁我睇惯晒，其实冇乜感觉噶啦。系咪都闹好多人都？咁嗰啲无谓嘢就唔好讲啦。咁啊，继续讲翻，咁啊回应咗头先即系之前嗰扎网友所嘅留言啦。咁仲有啲咁啊经济嘅，我哋搵集再讲啦。 咁我其中有一个我读下啲网友啲留言嘅咩啦，有个叫做 Kenny Ho 啊 ，H A U 噶系嘛？咁佢又問過就係、可唔可以講多啲，譬如台灣經濟嘢，可能上次佢提經濟嘢、想多知多啲嘢啦。 咁所以咪話揾次同阿鄭湯玲 係 啊，先再 佢又問咩一啲青年年青人嘅就業問題啊，又或者香港移民到台灣啊，日後想打工嘅問題啊，嚇、會唔會有啲咩排拒外來人嘅問題啊？即係台灣會唔會有排外？我覺得。呢、这個問題反而 經濟，我哋揾次再講。咁但係佢係頭先嗰個咩講打工排外。 係啊， 你住咗咁耐，你有冇咁嘅感覺？ 我未試過呢感覺。 如果我咧，有少少㗎。 啊，佢會可能會覺得你係好比較特別嘅人，但係就唔一定會排斥你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又要睇你個人嘅表現嘅。你如果係即係好精學懶嗰啲，係咪先？ 即係打工嘅時候。 嚇、啊！咁你當然唔同啦。咁我嘅做法就係我盡量會多做啲，即係付出多啲，等人哋感受到我嘅誠意。咁相對嚟講，其實佢都會正面去對我哋嘅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反而唔係咁嚴 重咯。 咁我就比较特别啲啦，因为你知我上次工作即系打工系已经差唔多三十年前啦，做酒楼啊嘛。 嗯。 咁我都坐老威咁嘅，喺酒楼边咧系最勤力嗰个嘅。 乜都做啊！ 乜都做， 好难做嘅啫。 系难做，一讲话加班，第一个举手嗰只添。 哦， 扑到去加班，其实 尤其是嗰啲年假嗰日期，好多人请假。 系啊， 佢哋第一个话留低喺度翻工。 嗰啲系有好多人，嗰啲咩假期可以翻去，有咩 中 秋 啊嗰啲买。 因为我话冇屋企翻嘅，咁同埋又莫水咧，咁一话加班，第一时间扑到去。 啊， 所以嗰啲经理啊，嗰啲好中意我嘅嗰阵时。 啊， 咁喺佢角度啊，香港好勤力喎、啊。或者之類嗰啲， 好肯搏喎、 啊，睇下點做。不過呢個已經係廿幾年前嘅事啦。咁、但係如果近年咧，因為而家比較多做生意啲，其實都會有遇到一啲人係會覺得， 嗯， 唔係咁 like 香港。 係，不過會唔會係最近，譬如香港有啲慢慢有啲新嘅移民過嚟又好，或者有啲人對台灣嘅佢本身即係自己嘅價值觀各方面，其實已經同以前嘅香港唔同咗，所以嚟咗台灣之後咧，會表現得即係。可能會格格不入啊，或者有啲台灣人唔係咁鍾意佢嘅做法，呢、這個我就唔知啦，因為我都係停留緊以前嚟台灣嘅感覺， 嗯， 即係可能好難比較咯， 係咯， 嚇， 咁啊，當然我哋自己做翻好自己啦，咁、但係有時譬如我做足球嘅，都有啲人會覺得，即係可以同我講某間電視台講到明唔會用我嘅， 嗯， 同埋我啲 partner 嘅，包括羅伊在內，因為佢講到明話唔用香港人， 哦， 一定用翻本土人。 咁呢啲都有嘅， 会有呢啲感觉。咁但系咪对我哋影响好大咧？我又唔会，我又唔觉啊。咁佢唔用我哋咪、第二个用咪得咯。同我哋冇合作，即系同 A 合作，唔到同 B 合作咯。即系 其实好多嘢，佢可能有好多唔同考量噶。譬如有啲台中嘅老细，佢又唔中意请台北人嘅，因为佢觉得佢唔系住台中，可能随时又要请假去台北翻台北，又或者做做下觉得。台中嘅人工低，又唔撈啦，劈炮又走咗，變咗佢覺得唔穩定，即係有啲因素唔一定係針對某一類人嘅問題嘅，即係可能佢希望請多啲台中人啦。咁你可能嗰啲電視台會唔會覺得，喂、香港人會唔會到時叫佢嚟，佢隨時要錄嘢，佢覺得哇，佢可能要忙其他嘢啊，揾食啊，唔得閒嚟上節目啊，咁啊變咗好唔穩定，會唔會咁樣？我唔知啦。 即係咩原因唔理佢啦，總之就 都有呢方面嘅人啦。 嘅，但我覺得唔係好嚴重嘅，暫時。咁、但係之後會越嚟越多呢啲情況就唔清楚啦。但係聽講話後生個輩咧，其實已經唔係咁中意香港人。聽講過，聽緊啲香港人過嚟開餐廳或者做咩，接觸咗好多所謂香港人叫九十後啦，台灣八年級啦，嗰扎咧已經開始其實唔係咁中意香港人啦。咁呢个大家都可以参考下，注意下咁咯。总之我哋都系嗰句嘅，做翻我自己， 自己本分要做下。 咁啊，一定要你表现出你自己嘅香港人与佢哋唔同嘅，系好嗰方面我记得。即系我成日都讲嘅，我卅年前喺度揸车咧，傻佬咁嘅。有啲红灯咧，佢哋系完全唔停嘅。当年而家都好啲噶啦。我一条傻佬停喺嗰度，我就话俾你听，我系香港嚟噶啦，我会守交通规则。咁你咪令到人哋覺得，香港人真係唔同喎、啊， 好嘅方面 係咯，而唔係俾啲唔好嘅佢哋睇咯，即係我係咁樣咯， 啱嘅， 寧願做個傻佬啊，都要保住香港呢兩個字嘅。 咁唔會喺台灣，其實好多傻佬都陪你嘅，而家越嚟越多添啦，已經唔敢衝啦， 而家好啲， 捉到嚴啊嘛， 怕罰啫，但係窮嗰班嘅，有錢嗰班都係一樣衝咯。 但係而家少好多其實，因為安全嘅問題，因為都好嚴重啊，其實。因为最近新闻都有啲， 日日都有太多啦，我真系唔觉得佢少有少过，其实相对以前嚟讲系少啲，但系 都系严重啦。 你醉酒驾驶都日日都咁多啦， 醉酒驾驶其实少好多啦， 真系夸张， 已经少好多啦。 不过系我识到好多朋友都话啊，要揸车唔饮酒啊， 依家好多真系噶，饮咗酒都唔揸车噶啦，呢啲好正常。 咁啊，仲有咩要？ 仲有一个佢提到就系、是、即系台湾往后嘅经济点睇啊？咁啊？台灣是四小龍，即亞洲四小龍之一嘅台灣，將來會唔會再起飛？ 呢、這個又咁話，哇！呢個嗰集啦，又講經濟啦， 專業嘅咯， 係 咯。 不過呢個都係以我哋嘅睇法啫，我哋又唔代表咩嘅。 我哋財書學淺係嘛？ 係經濟，喂，但係經濟啊，鄭通嚟真係 好啲嘅 碩士喎，佢犀利好多，留翻佢一齊分析啦。 咁啊，仲有一個咧，就叫做Cock Fung Chan 啊，係嘛？ 郭凤祥，我唔知啊。佢就话佢提供几个意见，可以即系将来讲多啲嘅，譬如台湾书同埋台湾出版业呢方面嘅资料。咁啊， 你出版业我嗰行喎， 专业嚟噶啦呢个， 专业、哦、 你可以搵嗰一集嚟倾下。 一集讲下做生意嘅又。 咁啊，仲有个第二个就系安老服务啊，即系俾啲移民台湾嘅香港人咧，可以睇到将来嘅情况咯。安老嘅情况， 安老服务，我哋记得有一集讲退休，其实都有提过噶咯。 系可以， 嗰一集都有讲过。 系咁，如果将来有啲新嘅资讯啊，或者咩可以再多啲提供俾啲网友参考。 第几集唔知啦，我而家喺度搵到啦。总之系有一集讲退休嘅。 不过其实安老退休嗰啲咧，将来都可以补充多啲嘅，因为 或者搵一集又再有。 话唔定好多人嚟台湾，大部分可能为咗呢方面而留低喺台湾都唔一定。因为其实真系讲紧佢乡喺台湾生活。即係老人家生活方面，我覺得係唔錯。 同埋又訪問下最近移民咗過嚟啊，準備退休嘅，睇下佢又點睇啦。 係咯，係咯， 出嚟傾下。咁就算佢唔出樣，都可以坐喺度傾下偈咯。 嗯，係咯。 安老有講過嘅，咁啊揾集我哋又可以再補充一啲嘢。 可以係咯，提下啦。咁啊，另外就係話講到台灣電視台啦，佢話以前聽睇到台灣電視，即係一打開電視咧，就有百幾個電視台可以睇噶啦。咁啊，尤其是。而且喺佢酒店呢，去住佢酒店賓館呢，深夜咗啲咩咩咩成人嗰啲好正嘅嘢㗎啦，免費嘅嗰啲啦。咁啊佢就話而家其實台灣而家有幾多免費電視台啊，咁啊幾多錢收費啊，電視費。其實呢啲上網查一查得到嘅照計。 咁咪順口噏下囉，咁啊免費電視台應該四個啊。 數碼唔止㗎啦。 係講公司。 喔、哦、四個台。 公司即系华视、台视、中视同埋民视，唔系 公视， 公视四个。咁但系佢入边都好多台噶嘛？ 五个，如果咁样。 仲有个咩啊？ 民视、中视、台视、华视，系啊，免费噶。 啊， 跟住有公视啊嘛，五个。 五个，但系呢五个电视台入边有好多台嘅， 好多频道嘅， 都系免费嘅。 系 数码嘅，而家廿几个。 廿一，好似廿一定廿二。 系咯，廿零啦。 因为而家有埋高清啊，嗰 咁你系唔使俾钱，你都睇得噶啦。 好正喎、啊，佢啲高清都唔錯。 咁、嗯、啊，另外就寫書都講過㗎啦。另外就有線電視啦，同、 啊、 埋叫做寬頻電視，即係 MOD。有線電視就百幾個台㗎啦，咁啊一個月費大概500多蚊嘅，冇記錯。 台幣500多蚊， 五百咁啊百幾個台有、 嗯、 都睇到嘅。 不過我覺得嗰啲台股都其實一半都廢廢地嘅。讲埋啲宗教啊嗰啲嘢，即系要啱嘅人先得咯，真系。 咁啊，自己拣啦。系咯，百几个台，咁总有啲台唔啱你 feel 嘅。 成日见到后边好多和尚讲嘢嘅。 即系大比较大嘅电视台都有齐噶啦，大家成日听嗰啲咩年代啊、TVBS 啊嗰堆全部 系有齐噶啦，有齐噶。 啊，咁啊，嗰啲会睇到嘅。 电影台啊，乜都有啦。 咁啊，体育台啊，咁其实，但系相对上嚟咧，如果体育方面咧，可能 MOD 好啲啦。MOD 有足球台啊，哦、有啲运动台。 博斯啊， 仲我哋有广播嘅博斯足球台啦，仲有 Eleven Sport 啦呢啲啦，就 MOD、 嗯。 咁我而家自己咧就冇装有线嘅， 嗯嗯， 啊就是、MOD 嘅啫。咁其实屋企人睇咧，我边有得闲睇电视啊？我冇睇电视好耐嘅，即系除咗睇波之外啊，睇波喺度睇电视啦。咁啊足球啊，咁另外仲有 MOD 就好多咩电影台啊、Click 啊。我覺得比較專門啲嘅電視台就 MOD 好啲嘅， 我都覺得 MOD OK 喎，因為而家 MOD 佢有 promo 嘅好似，即係你用佢個中華電信網路咧，佢就好似唔知加一蚊定加十蚊咧，佢就俾埋個 MOD 你睇噶啦，即係基本台唔知有成幾廿個噶啦已經。 同埋上網速度穩定啊，中華電信始終好啲啦。 好啲 OK OK， 固網 OK 嘅啊，同埋佢好似高清同埋 4K 都有噶嘛，幾正嘅啲畫質。 咁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下有線啦、啊。我之前寫書都有講過噶啦，呢啲好基本嘅呢啲，最基本嘅嘢。 咁啊，最後仲有一個問到嘅就係話小費嘅文化，台灣有冇俾小費嘅習慣？呢、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，好似係唔需要噶啦。 台灣基本上冇，唔係太多呢啲文化。 真係唔多咯，嚇、啊。 唔多唔代表冇嘅。 我記得有啲大餐廳都有啲嘅，有時你剩翻幾蚊，或者有個小費箱隔離嘅，咁啊。都其实呢啲都唔好多， 唔多睇个人咯、 啊。通常都系细细地中中型嘅餐厅，唔系点收呢啲小费嘅。 当然你俾小费啊，都会开心嘅。 啊， 我举例啦，我30年前啦，即系其实系27、8年前啫，咁啊齐头当30啦。 嗯， 30年前喺度做餐厅噶嘛。 啊， 我试过，因为头先我讲咪话好勤力嘅，我比台湾人更勤力噶嘛。我试过有啲客咧，系将啲钱入我衫袋度嘅。 诶、啊，仲有呢啲嘢嘅？ 我当时 哦， 我當時啊，即係廿幾年前。 但我冇試過嘅。 係咩？ 係咯，我酒店高級啲定係點樣？係咪？ 知我，你唔夠勤力係嘛？ 咁啊係，可能吞泡啊。 總之，我記得我第一次，即係後面試過幾次，咁唔係好多，但係試過幾次嘅。我記得第一次嗰個入即係入錢落個袋度咧，真係入錢落個袋度，塞三袋啊嘛。佢係話。我好欣賞你啊！我覺得你做嘢做得好熱情，好開心喎、啊。唔、啊、知入咗200蚊俾我 嘅。哇！咁勁啊！ 當時喎、啊、200喎、啊，好 開心噶、啊，有嚿水啊，大佬。 因為覺得我做得好熱情啊，咁即係走嚟走去咁，我唔識形容啦。總之我係好勤力嘅。 不過我想問一下喎，我一樣嘢怪怪地嘅，覺得就係、是，譬如我有陣時叫外賣咧，送嗰啲飯盒嗰啲咧，嗰啲使唔使俾小費咧？其實，因為我次次係冇俾嘅，因為。有阵时佢譬如180蚊，我俾两嚿，佢找翻20蚊俾我，跟住就 其实都一样嘅，你冇啲小费文化嘅，但系俾都冇所谓。 佢咁辛苦送嚟，有阵时感觉，诶、欸，系咪应该俾翻啲咁嘅感觉？但系佢好似就唔收嘅喎。 其实睇惯啊， 系， 即系做搭的士咁，有阵时见佢好倾啊，好 friend， 我都唔使找嘅，有阵时争少少，当然梗系少少啦。譬如290咁，可能300蚊有佢啊，咁样咯。 但系佢多数都找足俾你。 会找嘅，咁你主动话唔找佢，梗系啊，好多谢多谢咁，倾下台啦。咁啊，今日事我上差唔多，呢度好多回应喎， 仲有啲回应嘅，将来就慢慢复啦。 又再搵 就讲下，最主要多谢其好咁多网友即系支持我哋节目啦。 总之有咩问题，就算我哋讲错嘢都唔紧要嘅， 啱睇法 都 OK 嘅。 啊，譬如讲错乜嘢嗰啲， 但系就希望啲善意啲嘅留言，唔系好似上嚟闹交咁样，冇意思嘅呢啲嘢。 系 咯，好啦，咁下次再倾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